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82集，弃婴。赵普正伸懒腰呢，感觉有人狠狠拽了他101下，他一个趔趄，好险没摔下马车去。转脸一看，心说哪个不要命的拽老子，就见一张黑黢黢的大马脸出现在眼前。赵普嘴角抽了抽，黑霄正瞪他呢，那意思，赵普，人家都在骑马，你竟然坐车，你爷爷我多久没跑了，肚子上都长膘了。 行了行了，跑一阵。 赵普伸手拍了拍黑霄以示安慰，黑霄立刻打了个响鼻甩鬃毛，那意思赶快点。赵普翻身上马，还没来得及甩缰绳，黑霄就已经冲出去了。黑霄冲出去的同时，众人就听到小四子身后的马车里一声虎啸，小五一个虎跃扑了出来，也跑出去了。展昭在后头叫 小五啊，你别吓着人啊。 小虎叫了一声，似乎在应和，同时已经跟着黑霄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。这一段官道很直又长，也没行人，一马一虎就朝前狂奔。就在他们跑到都快看不见黑影的时候，突然众人听到黑霄长嘶了一声，小虎也叫了一声，还听到哗啦一声响，似乎什么东西掉水坑里了。众人一惊，包大人探头往外看， 不是撞到什么了吧？ 展昭和白玉堂一跃离开马，施展轻功追了出去，影卫们也赶紧跟去。等两人到了切近，就见赵普正拍黑霄的脖子。黑霄原地踱步，脚下长长两道拖痕，看来是突然在这儿急刹车了，而展昭却没看见小五。 小五呢？ 赵普伸手指了指一旁的田地里。展昭和白玉堂转眼望去，就见官道两边都是水稻田，小五不知道为什么滚在了水稻田里，好嘛，全身都湿了，跟只大泥猫似的。小五从泥水里爬起来，甩了甩鬃毛，展昭和白玉堂就见他嘴里叼着什么，看着像是个篮子，倒是没沾到泥水。小五跳上了岸边，将嘴里的东西放到了展昭和白玉堂眼前的地上，退到一旁去接着甩毛。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的确是个篮子，里头还垫着什么，塞得满满当当的，正想蹲下看看，就听到哇一声。两人一惊，黑霄也往后退了两步，篮子里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。 刚才跑到这儿，路当中竟然放着个篮子，里头还有一个婴儿，黑霄差点踩上去，我看到了拽缰绳已经来不及了，幸好小五扑上来把篮子叼走了，不过他跑得太急停不下来了，而且停下来会撞到黑霄，所以就直接撞到田里了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摸了摸小五的脑袋，夸他乖巧。白玉堂蹲下打开篮子里有些凌乱的毯子，就看到毯子下边一个看着差不多1岁的小婴儿正在啼哭。 好小啊，怎么丢在路边了？ 是路当中。 赵普边说边骑在马上四外看。 谁这么缺德把个孩子摆在路中间？这要是马车过来没看见就碾死了。 展昭也上树四外寻找，但从小五平静地坐在地上舔毛这一点来看，四周围并没有其他的人。 弃婴吗？ 白玉堂见那孩子哭个没完，就伸手将他抱起来举到眼前看，那孩子看着白玉堂倒是也不哭了。展昭凑过来端详了一下， 很可爱啊。 白玉堂也点了点头，这娃娃白白胖胖的，大大的眼睛，圆滚滚的脸，再看他的衣服，应该是被人好好照顾着的，不像是弃婴。 男的女的？ 赵普也下了马过来问。三个大男人盯着个小孩正研究，突然那娃娃在白玉堂手里动了动，随后就哇一声。白玉堂下意识地将孩子塞给了展昭，展昭捧住，那孩子还是哭，展昭顺手给了赵普。 赵普一惊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瞧他，你不是孩子王吗？搞定他。赵普赶忙把孩子放回篮子里了，但他还是哭个不停。 哎呀，你们几个要不要这么粗暴？来来来来， 后边包大人他们的人马到了，庞玉从马车上跑下来，奔过来将孩子抱起来，边晃边拍，哄了几下娃娃不哭了，他哄惯了香香已经很有经验了。包大人也下了马车，后头的女眷也下来了，陈心儿拿着条小毛毯跑过来，接了庞玉手里的孩子，抱着查看， 是个男孩，怀里好像有东西。 一旁月瑶伸手从娃娃的怀里掏出了一封信来，展昭接了信打开，众人都凑过来看。信的大致内容是说，这孩子叫红露，刚刚一岁，因为生的时辰十分不祥，被刘仙人判为妖孽转世，留在家中他日必遭祸端，必须活埋。孩子的父母十分迷信，将孩子交给家中老奴带出来活埋，写这封信的就是那位老管家，他不忍心下手，所以将孩子留在了官道上，希望好心人抚养此子。展昭看完之后瞧了瞧那胖娃娃， 荒唐，有病呀，这么可爱个娃娃因为别人一句话就丢了， 没人要，那干脆我留着吧。 哦，什么孩子没人要，我要。 太师正好下车凑过来看，众人都无语，太师和庞玉大概思念香香太甚，看到孩子就想要。 这信中提到的刘仙人像是江湖骗子。 公孙眯着眼睛给那孩子诊脉， 哼，这种骗子最可恶了，害人不浅，当然更可恶的是孩子的爹娘，简直不知所谓。 按照信上推断，这个刘仙人相当有影响力，他能让一家子人弃子，也能让另外一家人杀婴，不可留。 哲英， 王爷， 带人去打听打听，那个刘仙人是什么人？ 是。 哲英和子影带着一众影卫一闪没影了。包大人命人收了篮子，孩子交给女眷们照顾，继续赶路。展昭看了看小五浑身泥巴不是办法，而且也踩坏了农田，可能要赔钱，于是就说带小五在附近转转，找水冲洗一下，顺便打听打听。包大人点头嘱咐了一声小心，于是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小五顺着田埂往前走，走出一段路，果然远远就看到了几户农舍炊烟袅袅，前边是个小村落。进了村，正好一个老农扛着锄头出来，看到小五吓一跳，展昭赶忙上前解释了几句，也是他长相和气，人见人爱，再加上给老农看了开封府的腰牌，讲明了是来赔钱的，老农倒是乐了。 哎呦，这开封府的人就是不一样啊，踩坏了几棵秧苗就过来赔钱的呀。哎呀，稻苗歪了扶正就好了啊，没事的。 随后老农带着展昭和白玉堂到了自家的鱼塘边，小五跳下去游了几圈，身上的泥巴也就洗干净了，还钓上来一条大黑鱼。小五在河边吃鱼顺便晒毛，展昭和白玉堂跟老农坐在路边喝茶。展昭有意问了一下刘仙人的事儿，老农皱了皱眉头。 哦，刘仙人呐，他这次又干什么了？是让人扔了孩子，还是掐死媳妇了呀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将刚才在路边捡到孩子的事情跟老头说了一下。老农冷笑着摇头， 哎，造孽呀，那个死道士没有好下场。 可以详细说说吗？ 展大人，包大人是不是要办那骗子？赶紧给他适时的狗头铡， 只要罪证确凿，自然饶不了他。 哎，甚好甚好。 老农点点头， 就给展昭和白玉堂讲了一些关于那刘仙人的事情。这个刘仙人是半年前来到城县的，他自称是神医还是神算，此人能说会道，而且也的确是有些邪门歪道的本事，被他治好了不少的疑难杂症。所以最开始的时候，城县的人都很喜欢他，连应天府也来了很多人请他看病。可是此人不单单是看病，还算命，搞些什么邪术巫术蛊惑人心。很快相信他的人越来越多，有很多人因为他一句话回家之后杀妻杀子，搞得家破人亡，也有些将万贯家财全部拱手送给他，自己跑去乞讨。总之他在城县住了半年，搞到城县的人疯了一半。据说城县的人现在分为两批，一批是坚决相信他的，每天跟着他求神拜佛，像中了邪一样称呼他为仙人，而另一批就是像这位老农似的，坚决不相信他的鬼话，认为他是个谋财害命的骗子，但又经常会受到他的那些信徒的骚扰。 大叔，他们怎么骚扰你？ 一天一个花样，整天跟那个骗子拜什么鸟神，今天说什么不能吃五谷杂粮，明天又说泥地里长出来的又是什么秽物，要是天上飞的不沾地的，于是一群疯子到处抓鸟摘果子吃，还到我田里捣乱，说是来救我的，像我这种人整天对着秽物，迟早不得好死。 那你怎么解决的？ 哎呀，我们村上的人大多不相信，拿着锄头就追着他们打呀。相信那个骗子的大多是些个达官显贵或者乡绅富户。哎，也对啊，我们都是穷苦的农民，哪有银子给他们骗的。 那刘仙人长什么样，住哪儿？ 啊，他住在城县，城县的人都知道他住哪儿，问一问就知道了。这人吧还有个特别明显的特征，就是一头灰发。 年纪很大吗？ 四五十岁的样子吧。 对了，你刚才说他们拜什么鸟神啊？ 啊，不是说脏话吗？ 啊，我见过一次，他们一大群拜一个神像，半人半鸟的，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鸟人拜鸟神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听这描述，莫非拜的是邪语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